你努力，只要你有自信，你就可以活出自己的人生。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周英老师，同时呢他也是这本书的翻译。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周老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社科院外文所的周颖。很高兴来到读书俱乐部和大家聊一聊我和李波廷老师共同翻译的这本书。 因为周老师呢多年致力于英国文学的研究，对女性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哈，所以这本书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哈。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同时是责编黄珊珊女士，欢迎一下黄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啊，它的名字叫做《拓荒的夏娃：21位改变英国历史的杰出女性》啊。这个题目有点长，但是最吸引我的是前面的几句话，叫做《拓荒的夏娃》。我先问问黄珊珊吧，因为珊珊这个在我们节目里做过很多次了哈，我的感受是珊珊特别喜欢挖掘一些经常大家挖掘不到的惊喜哈，比如说之前曾经挖掘过一本书哈，也是在微博上就给嘉宾私信了，结果那本书就做起来了。这本书也这样哈，这本书是怎样和他结缘的呢？ 谢谢一丹。其实这个要回到2年多以前，大概应该也就是2年前的这个时候，当时应该是英国脱欧，所以就是一下子英国好像成为了世界的焦点。这个就有时候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个各个版权代理公司呢就给出版社推荐了很多英国史的书，其实我们也引进了一些，都部头很大。当时在做一些英国史的背景资料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个书。他当时也是在亚马逊，英国的亚马逊排名非常高，是2016年的一个新书。我因为我也对女性问题比较感兴趣啊，我就一看，找到了这个书之后，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它可能不是什么鸿篇巨制，很轻薄，阅读起来呢也不是很困难。当时觉得，这个书是非常适合很广大的读者来读。 当时2016年，其实对于国内咱们中国的女性来说，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风潮哈。但是呢，像这样一本书可能在国内不多。我记得2016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讲中国女性的，应该就是有一本李孝义的书，叫做《灵魂有香气的女子》，她讲的是民国女性哈。就在出版圈其实这样的书并不多哈，所以当时你看到这个书的时候让你最惊喜的是什么？ 最惊喜的应该就是这个作者的个性，就是刚才一丹也有介绍，她是 BBC 的一位主持人哈。她其实我后来看到他其实和我母亲同龄，基本上今年已经68岁了，是一位真正非常资深的媒体人。他从23岁就供职于媒体，到现在可能已经4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是一位非常资深的非常有成就的女性主持人。 对，我觉得可以再做个详细的介绍哈，因为这位主持人还是挺有故事的。她的人生经历也是特别有趣的，而且她是BBC 4套王牌节目叫做女性时间 Women's Hour 的主持人，并且呢还获得过大英帝国的勋章，2度获得哈。所以这本书的出炉啊，这个珍妮莫里啊这位女性还是非常重要的，她帮我们讲述了英国的21位改变英国历史的女性人物，这里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先介绍一下作者珍妮莫里吧。她是英国赫尔大学获得法学还有这个法语和戏剧学位，同时在1987年担任 BBC 四女性时代的主持人，同时呢在BBC 四呢和每日快报还有每日邮报等那个媒体撰稿，在1999年和2011年的时候获得了大英帝国的勋章，而且长期从事的是致力于女性的这个相关的著作，比如说他曾经写过哈《女性时代：自二战以来的女性历史》，还有就是《一个不孝顺的女儿的回忆录》等等等等哈。所以这次出版的这个书，并不是他第一本关于女性的传记，还有这个作品。 对，这本书应该是他的书中销售来说应该是最好的。当时我们其实也是看到他在亚马逊，英国亚马逊，一直是排名很高，而且读者的反响也很热烈。他个人的经历呢，确实是非常有意思。就像你刚才介绍，他在《女性时代》这个栏目做了多年的主持人，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个固定的采访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的杰出女性。我想这本书的出炉，可能跟他的这个长时间的职业 业经历是很有关的。包括他个人呢，其实他曾经患过乳腺癌，其实这也是一个女性非常常见的疾病。他当时在好像在网上说，他最就是做了化疗，他最遗憾的就是失去了他的秀发。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女性非常非常那个自然的一个女性意识。后来他还这我就感觉到他2006年之后应该是这种有点病魔缠身的，就他后来还置换过髋关节，就好像再后来他还胃切除了一部分，所以可见是一个个人经历，所以我们觉得他的经历很励志，但他依然出版了这么优秀的图书。而且这本书出版之后，就前刚刚不久我还知道他又出版了一本21位改变世界的杰出女性，就不再局限于英国的女性，而是全世界的女性。所以可见他这个21个女性品牌还挺热销，所以就等于又出了一本畅销书。 没错。好，刚刚我们介绍到了这个作者珍妮莫里。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刚刚说到了哈，这里边讲到的是21位改变英国历史的杰出女性，她的标题叫做拓荒的夏娃。这个标题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都知道夏娃哈她的故事，但是拓荒的夏娃哈，这个挺有趣的。珊珊在跟她的交流当中有没有这个问过她为什么要起这样的标题？ 哦，这个拓荒的夏娃其实是我们中文的演绎，它的原名，英语的原名其实就是副标题，就是21位改变英国的杰出女性。 好，那我们接下来 其实这个可以请周老师讲讲为什么会叫这样一个名字。 接下来我们请周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这本书当中讲到的这个女性人物，首先讲讲这个拓荒的夏娃这个副标题哈，就当时是您来翻译的。 对，是这样哈。关于标题吧，我们有好几轮讨论。它的英文的标题呢是 A History of Britain in 21 Women， 然后呢直译呢确实就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副标题，21位改变英国历史的杰出女性。后来我就跟珊珊和博婷呢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这个标题不够响亮。当时我记得博婷呢，还提出了一些像他们像英国女性集萃哈，我们也不够满意。然后珊珊呢还找出了一些女性题材的书，然后来就希望能找到一点灵感。我记得当中有那个睁着眼睛的梦，还有那个女智者共谋这样的标题哈。后来我提过两个标题，一个是发明自我，一个是那个女艺英雄。然后但是呢珊珊呢她是资深的编辑，她觉得发明自我呢还需要再解释，然后女艺英雄呢念起来不太上口。 所以后来就是这个拓荒的夏娃。 我们尊重这个责编的意见吧，然后就选择了这个拓荒的夏娃。拓荒呢它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女性吧都是一个领域里边的开创者或者是先锋哈，就是都是第一个职业女作家、女医生、女市长、女议员、女数学家、女天文学家，或者是英国小说之母、计算机科学之母，所以我就想到了拓荒这个词哈。而夏娃在这个西方文明当中呢既是人类的始祖也是女性的代名词，所以呢我们最后定了这个题目。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都有同样的一个好奇，这本书到底讲了哪些女性人物，这些女性人物跟我有怎样的关系，或者说我们认识的又有多少哈。我觉得珊珊先做个介绍吧，这里边有哪些人物，首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就是这个中外通吃的女性人物哈。 这个对，确实其中有一部分应该是家喻户晓的，比如说伊丽莎白一世，这个英国的女王哈，英国也是有强大女王传统的。那么包括非常著名的作家简奥斯汀，包括撒切尔夫人，这个来过中国哈，包括是和中国的政治发生过很密切的联系的，像这样的应该是有几位是家喻户晓，确实也其中也有一些，其实他们对世界文明、对英国文明、对西方文明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并不为人所知，并不是那么被广大的读者可能了解的。一会儿周老师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他在翻译过程中，印象特别深刻或者特别情有独钟的一些女性人物。 在介绍之前，还是要给大家读一下导论哈，因为这个导论相当于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书章中的序。这个序很有意思啊，他第一段是这么写的，他说：“整个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 伪男子的传记。说这句话的托马斯·卡莱尔，时间在1840年前后。作为20世纪50-60年代成长起来的女孩，我几乎就是被她这一套哲学灌输长大的，而且信以为真。没错，我3岁的时候就见过女王加冕，可是大人告诉我，她并不握有实权。他的职责就是看上去那么可敬可爱优雅迷人，延续这个国家以国王或女王为名义的元首的传统，有权有势掌控我们的生命，在政治上运筹帷幄，规定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生命该如何度过的是男人。那女人的本分就是学做贤妻良母，烹饪洒扫，滋养家庭，受一点教育，以便恪守母职，养育后代。正是教育使我逐渐意识到社会对于女人的期望并不合理。当我就读于巴恩斯利一所优秀的女中时，我发现也有女性曾经影响历史进程，于是对于女性空间仅限于家庭的论断产生了怀疑。有几位女性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们激励着我在求学时候的我。好，刚刚读到的是其中的序当中的哈这个前两段，因为这两段呢能代表作者最深刻的感受，因为改变世界、改变英国历史的这21位杰出的女性，也改变了作者的人生或者她的世界观。好，我们接下来请周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您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让您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我在这之前要提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目录特别有趣啊，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很有惊喜的一个目录。我们平常看这个读书的这个目录，基本都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吧 ？Part one, part two, part three 啊，而且每一章当中应该都是有一个就是特别循规蹈矩的，就是这个标题是什么，然后后面是页码。但是这本书首先一上来它的这个目录，我真的觉得很惊喜，因为它特别像一本手账，是每一天是吧？01、02、03、04、05啊，我们感觉是1号、2号、3号、4号、5号，但它其实是讲的每一位女性人物，总共讲了21位。好，这里边第一个人物讲的是博阿底西亚，这个人物好像不是我们认为的很特别的这个伊丽莎白一世哈。我还是先请这个周老师介绍一下哈，这个人物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为什么放到第一章呢？ 因为可能是年代的缘故，他是最早的啊，就是这个博阿迪西亚呢，是那个，大概是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她是一个女王，然后呢，她受了，就是很，很就是罗马侵略者对她那个很不好的对待啊，然后呢，她。等于是一名女王战士那样的一个人物啊，后来她象征了这个就是英国反抗外来侵略啊，然后她后来带领这个英国人呢，然后反抗罗马的那个统治啊，但是最后呢，就是当然起义是失败了啊，所以呢，这个女王也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人物。里边有一个丁尼生的一个。为他写的一首诗啊，那首诗的话，我当时译起来呢，我也是，非常就是感动的啊。在这个，他写了有两个女王，其实但这个呢，还是在英国统一之前哈，因为特别早嘛，是部落时期啊，他是艾希尼部落是很早的。那么真正的女王呢，其实他是写了一个啊，然后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然后这个女王当时给我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我记得她在这里有一个那个描写哈，就说她那个历代以来她被刻画成一个强悍愤怒的战士，身材高大，一头红色的长发随风飘舞，决意以牙还牙，狠狠报复曾经以骇人听闻的手段对付他和女儿的罗马人，并且铁了心要从他们手里讨回他们的土地和人民。这段话也给我印象挺深刻的。 没错，这是讲到了叫博阿迪西亚，这里边其实有一位作家叫丁尼生，特别为博阿迪西亚代言写了一句话哈，这句话是这样写的：他们鄙视我们的部落，称我们不列颠人为野蛮族类，我哀求的时候，他们可曾聆听，可曾有半点的怜悯，难道要我怜惜他们的痛苦，容许被他们哀求打动， 其实说到了博阿迪西亚，我觉得特别像中国古代的一位女性，叫做妇好。这位女性我相信在这两年啊，应该是大家特别印象深刻，因为在国家宝藏当中特别有一个妇好的演绎，是由著名演员刘涛演绎的哈。我觉得这个人物和妇好非常像哈，就是那种抗战杀敌，然后是一个女性人物哈，在推动历史的进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第二个写到的是伊丽莎白一世。伊丽莎白一世我相信是很多女性都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跟朋友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闲聊天，我们就聊到了伊丽莎白一世。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趣的八卦哈，这本书当中其实没有讲到，但是我觉得会让大家对伊丽莎白一世的这个性格印象很深。伊丽莎白一世呢，当年刚登基的时候，她好像只有十几岁，非常小。然后呢，也是被迫登基。那这个时候呢，她的大臣就是掌控实权的人，首相就给她拟好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条文，包括就是说你要跟谁签约什么的哈。他就很烦，看不惯，但是呢他又很弱小，不知道该怎么反抗。于是呢他就问他旁边的这个侍卫，就说我是女王，那么我有权让他站着或者坐着吗？然后侍卫说，你是女王，当然你有权利了，他要向你来汇报。于是呢这个首相在这个给这个女王伊丽莎白讲述他所有的这个决定啊，包括签约的这个过程当中，全程都是站着的。因为女王说，女王进来并没有让他坐下，说好你就站着跟我汇报吧。这个特别好玩的这个故事哈，这个八卦就能感受到了伊丽莎白一世她的这种性格哈，非常的果断。虽然在很小年纪能够感受到非常传奇的一种经历哈。好，我们接下来聊聊啊这个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请周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这个人物。 这个伊丽莎白一世呢，我觉得在这一章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句话啊，就是她在16岁的时候写给她的兄弟爱德华哈，一封信，然后这封信里有这么一句话，她说：“这张脸，我得承认，或许会羞于露面，但含藏于这副头脑的思想，我绝不会羞于展现。”这个就是说明，就是说。他十分清楚教育和智慧的价值，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他在那个泰晤士河北岸蒂尔伯里港的战前演讲哈，也是非常的鼓舞人心，就是激发斗志的哈。不仅在战斗史上非常有名，在演讲史上也是很有名的。与丘吉尔在二战英国存亡关键时刻鼓舞国民斗志的那个演讲堪可一比。尤其是她作为一名女性，她要保持一种温婉优雅的同时，她还语调铿锵，意志坚决，表述有力哈，用了很讲究的修辞，就是大量的排比啊，还有短句啊，将自己要与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的那样一种决心哈，就清楚地传达给了士兵。这一段也是给我印象很深刻的。 好，说到了伊丽莎白一世，我们接下来再说说让珊珊印象特别深刻的女性人物，在这本书当中是哪位？ 我其实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印象都很深刻？ 对，其实我是觉得每一个女性给我很多惊喜。就是其实这个书的，就是你刚才念的导论后面也在讲，其实她们这个开拓的作用，现在我们回想起来是很简单的，比如女性有选举权，女性有受教育权利，女性可以做医生，可以做科学家。但是在我们会看到这些女性，她们在以前没有人做过的时候，他们所遭受的怀疑，他们所遭受的挫折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么他们当时坚持下来，其实与我们今天享受到这一切的人，我们其实真的应该怀有了一种感恩之心，而且对他们非常敬佩。就像刚才周老师所介绍的，即使是贵为女王的这样的女性，其实他们真的是伟大的女性。我们如果说英国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伟大的人物其实为他们的国家做过很多的贡献。当然中国也有很多伟大的女性，那么我们其实去出这样的书去怀念他们，让更多人去了解他们，可能也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吧。 好，这是讲到了这个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女性人物。我们接着再往下讲哈，先讲大家非常熟悉的伊丽莎白一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还有一位是简奥斯丁。简奥斯丁呢，她其实是出生在1775年，12月16日啊，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哈。 对，去年是简奥斯丁的诞辰200周年。 没错啊，这样一位诞辰200周年的，今年201岁的老奶奶啊。但是其实她的思想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 的 女性。 是， 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作家。她的作品大家非常熟悉哈，《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简奥斯丁在21岁的时候就写成了她第一部小说，而且呢，但是当时呢，这个小说叫做《最初的印象》，并没有被出版商看好啊。如果那个时候碰见珊珊，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啊。但是当时的出版商会觉得你这个作品写的啊，就是不是很感兴趣。那后来呢，他是在这一年相继又写了很多很多作品。他真正出版的印象最深刻的这个《傲慢与偏见》呢，实际是在他十几年之后，他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非常多的感情的挫伤啊，包括生活的这些磨砺啊。其实最初的印象就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也就是他后来换名为《傲慢与偏见》的作品。其实他21岁的时候，当时就已经达到了创作的高峰哈。这个女性其实出版过很多很多作品，但是呢，她也非常英年早逝哈。留下的作品很多，但是这个去世的也非常年轻，所以大家对于她的怀念还是基于她作品本身所传达出的这种智慧啊，这种女性的生存的智慧。好，我们还是问问周莹老师吧。您是这本书翻译嘛，所以在读到这个珍妮她讲到的这个简奥斯丁，你有怎样的印象？这是在这本书的99页。 周老师应该对简奥斯丁是非常有研究的，所以可以请他多聊聊他的感受。 其实我对这个简奥斯丁呢，反倒是在这本书当中呢，我是觉得他这一章稍微可能是因为读得多哈，就觉得比较平淡一点的啊。为什么呢？是我倒是觉得那个其他的有几个作家，女作家，像阿弗勒贝恩，然后像那个范尼伯尼这几个作家，还有那个玛丽沃斯通克拉福特哈，这几个作家倒是给我印象更深刻。所以呢，当时我记得那个世界文学，我们有几篇在世界文学先首发了哈，然后我没有选简奥斯丁啊，我选了那三篇，就是在前半部分跟文学相关的大概有4篇，我就没有选奥斯丁这一篇。 好，这样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奥斯丁的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熟，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并不是那么确切的了解。其实为什么简奥斯丁会在21岁的时候写成了《傲慢与偏见》呢？是因为他在21岁遇到了一个叫做勒弗罗伊的这样一位男性哈，然后呢，然后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呢，这个皎洁的爱尔兰的这个年轻的律师就对他一见钟情哈，然后奥斯丁的牧师家庭就希望未来的女婿是一个非常具有经济实力的人，而偏偏这个男生呢，是个穷小子，于是呢，这个拥有6个孩子的这个爱尔兰的这个小穷小子的家族就执意要跟这个富贵之家联姻，因此呢，这个穷小就跑回到了爱尔兰，这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面。当时呢，奥斯丁在给姐姐叫卡桑德拉的信中就非常的伤心，就说终于这一天还是到了，我将和我爱的这个爱人告别，而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切已经结束了，一想到这些就不禁流泪。后来呢，也是因为他心中对于爱情的这份渴望和憧憬，写下了最初的印象，或者叫做傲慢与偏见。其实我认为最初的印象是最适合他的故事的哈，因为他俩就是一见钟情，所以你看到的傲慢与偏见其实就是简奥斯丁在写他当时的那种场景哈，一见钟情的场景。但是他为了让这个故事更加的丰满，或者让这个结局是他理想当中的，他构建了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想象。这是简奥斯丁。其实刚刚周老师提到一个问题，也是我比较好奇的，因为他写到的是英国女性，或者说这位作者他是以英国的语言来写的哈，语言的差别可能对于汉语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尤其在翻译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让中国的朋友更加的熟悉，并且更加的能够容易的去读这个作品呢？您从中的翻译是怎样做的呢？有没有一些接地气的翻译？ 这个翻译的话，就是我觉得，对，就是感觉还是要把它译成那个，大家读起来比较上口。在翻译这块呢，就是，通常我会译完之后，译完初稿之后，然后呢，要再校上好几遍。嗯、然后我跟博婷呢也进行了互校。然后我自己在译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比较注意这个，就是译完之后我读一读。啊，我感觉一个是就是说合不合适这个中文表达， 嗯， 第二个呢，从听觉上来感觉这个就是词句啊，然后这个段落的这个安排呀、啊 嗯， 就是适不适合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读者哈， 嗯。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书局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以书会友，以书怡情，让我们敞开心扉，让书来滋润心灵，与书同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时间11:3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拓荒的夏娃：21位改变英国历史的杰出女性》。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于中国社科院的外文所，研究英美文学的周莹老师，欢迎一下周老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同时也是责编黄珊珊女士，欢迎一下黄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嗯。我们今天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哈、啊，共同来探讨的也是女性的话题哈、啊。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女性在她成长过程当中，总会有这么一两个女性是让她印象很深刻的，或者改变她的一些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我们就聊一聊啊，在这本书当中哈、啊，比如说有哪些人物是因为周老师是一直翻译这个翻译到最后哈、啊，就这些人物你都大概了解了她的故事，有哪些是给你触动比较深的？ 我不是翻译到最后，首先我纠正一下，因为这个书呢是我和李波婷老师合作的，然后我们俩呢其实是各承担了一半的工作量啊，所以前面10章呢是我译的，后面11章呢是李波婷老师译的哈、啊。这个里边呢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范尼伯尼啊，他是18世纪的小说家，然后被弗吉尼亚·沃夫称为英国小说之母，然后对那个刚才我们谈到的简·奥斯汀啊，对他的影响很大。刚才你提到那个《傲慢与偏见》那本书呢，它的书名呢，其实就取自范尼伯尼的一本小说叫《Cecilia》，然后它结尾的一句话，这桩不幸事的所有一切都是傲慢与偏见的结果啊，所以。他呢还被梁实秋称为是首开家庭小说的先河哈，在英国18世纪的时候，当时的风气是并不赞成女人写小说的。有一个小故事哈，就是说这个 Matthew Lewis， 就是马修·刘易斯，他也是跟奥斯汀同时代的，跟他都是1775年出生的。曾经他写一个就是 书的时候呢，他听到他妈妈也在写书，他就很紧张，他在心里就跟他妈妈讲啊，哎呀，如果他听到的消息属实的时候，你就千万不要出版了，免得招来那个非议哈，自己丢脸不算，而且还会让家人丢脸。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当时女人写小说呢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那么范林伯尼呢，他在创作那个伊芙琳娜的时候，就他最有名的那部小说、当时对于家人都是一个秘密，没有人知道他写，所以他誊抄的时候就遇到很大的麻烦。他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深夜的时候哈，他逮住那个时间，就只能熬夜干活啊。熬完夜之后呢，他还不能睡懒觉，所以第二天起来呢，他要早早的起床，然后呢，整个上午呢不能写也不能读，他只能把那个当乖乖女哈，把她的针线活呢一丝不苟的完成。等到下午呢，她能读书写字，但是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她在写小说啊。所以就是说，哎，这个给我印象也挺深刻的，这个就是轶事吧哈。 还有呢，给我们多介绍几个人物。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英国女性所知甚少，也就是那么几个，比如撒切尔夫人，比如简奥斯汀哈，比如伊丽莎白。 还有一个就叫阿弗拉贝恩。就是她是那个，就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女作家。然后她为什么会投入写作呢？就是因为当时英国和荷兰打仗，然后呢，国王查尔斯二世呢，他就需要一些那个间谍哈，他就把这个他底下的大臣就把这个阿弗拉贝恩呢派到了英国去当间谍，但是间谍生涯并不成功，然后国王就拖欠他的薪水哈，结果他欠了一身的债回到了英国，如果不还债呢，他就必须要进监狱，所以在这个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呢，他开始创作剧本，一写就不可收拾，然后据这个珍妮说呢，他是写了19部啊，然后写了19个剧本，而且每次写出来之后都大获成功哈、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就是传奇，富有传奇色彩的这么一个人物。 好，刚刚讲到了这几个女性人物，我相信很多朋友不熟，但是通过周老师的讲解，大家可能有所了解。我其实看了这本书一个印象是，这本书其实挺薄的，或者说作者是比较浓缩的写了这21位女性。如果长篇大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部传记哈。但我有个问题啊，因为我看传记看的比较多，我就有一个感受，我特别想看到这个作者闪光的一些地方。但是我感觉这个作者珍妮呢，她写作的感觉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大概的观点都是隐藏在他自己的观点啊，都是隐藏在这个人物的传记和他经历的背后，或者说有一些是有一点流水账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问珊珊哈、他的一些特色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哪些是比较有特色的？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流水账呢？ 你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常讨论哈，这就是说合传。人物的合传和人物的单本传记它各有长短，那么确实比如在出版界出版社也会有这样的意就觉得那么合传的价值大不大，那么是不是去单本，如果是我觉得呢，我个人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就是对于读者不同层次的需求，可能这两种书它的受众群体也会不一样。那么合传它的优势也就很明显，他可以在这么一本小说里面提到21位女性之多，那么确实他每个人在这里面的篇幅大概也就是5-6千字，确实是一个小传，但是通过这个5-6千字呢，您可以了解到其中的一个女性，如果有一些您不熟悉的，你可以再去找到她更详细的传记来阅读更丰富的材料，所以这个呢，可能它是有一个指导指引的作用。那么如果是长篇大论更长的篇幅，它可能就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女性。 这是讲到的这个合传和 对另 自传的 对对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书最大的一个特色，其实是它英文的一个原书名叫 Personal Selection。其实它就是我觉得他是把这个话说在了明面，就说这是我一个个人化的选择，那么也就规避了，因为肯定会有质疑，那么是不是这样是一个女性就是最优秀的女性呢？那为什么某某其中另外一位女性，难道她就不如这21个人优秀吗？这个争论可能会是一个无休止的，也很难去有一个是非观念的。所以这21个女性是这位优秀的媒体人，一位优秀的英国现代女性，她觉得她人生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一些女性。所以你刚才说她个人的观点 包括他个人的经历，可能都隐藏在了书中。比如刚才周老师介绍的范尼伯尼，其实我个人对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里是他也是一位英国很早的乳腺癌的患者，所以这里面，所以这很明显嘛，这作者为什么会对他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包括他很详细的介绍了他当时，其实在像18世纪的那个医疗条件哈，他当时做这个乳腺癌的乳腺切除的这个过程，其实写的有点血淋淋的，有点很真实。包括可能那时候女性觉得是不可能被男性看到身体的，所以她首先是看到一屋子的男性，然后她要脱掉自己的衣服，整个这个过程对她的思想经历都非常大的冲击。当然肉体的痛苦可能都是其次了，可能这种精神上的压力。那么这个作者，因为他刚才我介绍他也有相似的经历，所以说他会对这些东西感同身受，可能这是一个个人写作的特色。如果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可能不会关注到历史人物这么幽微，这么细腻的一些地方。所以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书可能有它的优势和特色，这可能是它的之一吧。 对，就像说这个我们看《红楼梦》也是一样的哈，就是经学家看到的是什么，然后道学家看到的是什么， 对， 美学家看到的是什么， 不同读者可以有自己的演绎。其实就像你刚才说，每一个人也有影响自己的人，如果你有一天愿意把它写出来，也一样是一本小传记，一本小书。 没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这本书啊推荐给身边的女性朋友。因为我觉得这里边很多女性人物可能对于咱们中国的女性朋友来说并不是那么熟悉哈。所以这本书其实最重要一个特色，我觉得是能够很快速的带你去领略英国历史发展进程当中的女性人物。你会觉得啊、哦、你看这些女性，她们其实比中国的女性崛起我觉得要晚很多，相比较来说哈，因为她最早的一个博阿迪西亚啊，在我们中国来看已经早就已经有富豪了。对，好，这是刚刚聊到的是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我们接着再说几个女性人物吧，还有一点时间哈。朱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哪些女性人物是让您印象很深刻的。 因为我是译了前面十个哈，我就是感觉刚才说过这个，两个女王都说过了，然后，这个有一个呢，这里边是没有谈到的，然后在我的这个后记当中，我补了一个。 对，说到了这个后记，不得不给大家讲一下哈，因为这本书一个最大的特色是这样的。 对， 最大特色就是说，这本书有一个译后记啊，就是译者的后记。很多书当中可能基本都是呈现了作者的原貌啊，或者是原著，很少有翻译的这个作品的人物哈，他去来写自己的一个感受。译后记当中，其实对于周老师来说，特别写到一个叫南丁格尔的女性人物哈，你还特别把它列出来了啊。 对，当时呢，就是我看到啊，我第一眼拿到这本书的，然后第一个跳出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没有南丁格尔啊？因为就是说他实在是太重要了，他写了一个护士，这个护士呢叫玛丽西克尔啊，这当然也挺重要的哈。但是呢，这个南丁格尔的重要性，我想呢是要远远要高过这个玛丽西克尔的，因为他不仅是这个，就是他是这个英国19世纪的传奇人物，然后呢在中国呢也是家喻户晓哈。他在这个克里米亚战争当中呢，因为这个护理伤员而闻名天下，然后国际护士节就是以他的生日来命名的，这些大家都知道。然后他在英国重要到什么地步呢？就是1975年英国发行的这个 D 系列的这个钱币哈，将它印上了10英镑的纸币。现在流通的这个英镑纸币呢，分为50磅、20磅、10磅、5磅，每一个那个上面都会有一个，就是他们认为值得印上去的，能够代表英国文化的这么一个人物。那么，一般是10到20年更换一次。那么从这个南丁格尔以后呢，10磅纸币呢已经换了3次头像，依次是狄更斯、达温尔、简·奥斯丁，今年换成了简·奥斯丁。那么也就是说，这个 南丁格尔他的这个重要性哈，在这个英国，他其实是跟像狄更斯、像达尔文、像这个简奥斯汀这样的人物是同等的，对对，同等重要的啊。然后这个南丁格尔，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可以说是误区吧，就是通常会把他就当做一个护士或者是护理的这样一个。行业的先驱这么一个人物哈，但其实呢，他是做了护理行业之外的很多重要的工作。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呢，南丁格尔他运用统计学，然后在克里米亚医院收集的那些，他收集了海量的这个数据吧，然后他就去寻找影响士兵健康的相关因素，最后写成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长达565页，叫做什么呢？关于影响英国军医院管理因素的札记。这个报告最后就推动了整个英国军医院的改革，最后从军医院呢又波及到了平民医院啊。然后据说呢，当时一位美国卫生专家见到这本札记以后感慨万千啊，他说，假如美国军方要是在南北战争中照这份报告去实施改革，那将挽回几十万士兵的生命啊。然后在他这个战争之后呢，他又选择了一种隐居的生活，然后他写了两百多部书籍、报告和手册，内容涉及医疗、护理、公共卫生、济贫院等各个方面，就积极推动了英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那么莫里呢，他有一句话哈，他说南丁格尔和他的护士队除了在战斗中啊给士兵以安慰与照顾外，还能有更多的贡献吗？我觉得这个评价呢是不公正的，所以呢我就在后记当中呢就把他给那个就是等于补写了这么一个啊，对对对对，啊。 我觉得这个珍妮莫里这个作者呢，他特别有个性，就是这个他有点离经叛道，所以这个书中所选的这位护士就是医药界，其实 黑皮肤的， 对对，他是一位黑人，他可能是通有一点这种，就是对于他觉得。作为一个黑人的女性，如果最早的投身到医疗事业，她觉得更值得去讲一讲。所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当中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法做个一一介绍，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大概的有哪些身份的女性哈。你比如说罗马暴政的反抗者，刚刚讲到的博阿迪西亚，还有就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伊丽莎白一世，还有呢是第一位女职业作家叫阿夫拉贝恩啊，还有她的双目仰望星空的卡罗琳赫谢，还有就是英国小说之母范尼伯尼啊，还有就是女性主义的先锋啊，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还有这个简奥斯丁，他代表的是英国人热爱的一切啊，这是作者的评价。还有就是享誉欧洲的顶级科学家玛丽萨莫维尔，还有黑皮肤的南丁格尔、玛丽西克尔，还有计算机科学之母埃达洛夫莱斯，还有第一位女医生、女市长，以及温和派的妇女选举权的运动领袖啊，激进派的妇女选举权的运动领袖，还有19到20世纪最成功的女性，英国女性的作曲家包括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女领袖，还有就是女画家、女议员、立法者、女首相，还有迷你裙、紧身裙、紧身衣的这个创造者哈，还有包括就是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党首。哇，你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他写到的是方方面面的女性都涵盖了，比如说有威名赫赫的女王，也有不被认可的艺术家，还有筚路蓝缕的文学家、科学家，以及披荆斩棘的政治家。这些人物可能和珍妮的个性是比较像的，都是比较离经叛道。我感觉这21位女性看下来，我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我觉得她们都是不走寻常路的，她们都不是按照当时的那个社会所既定的或者认为的女性应该有的样子去发展，而是独辟了蹊径，创造了她们自己的一个人生的道路和辉煌。 对，其实这个领域也非常的广泛哈。刚才可能就是说，如果你关注某一个领域，也许你就会在其中找到 你感兴趣的人，比如如果你热爱时尚，你会看到这里面有最早的时装设计师，那么就是说他可能是创造了超短裙的发明人。那么今天可能我们觉得穿个超短裙很正常了，那你可以了解一下最早 对 最早是一个什么情况 的。对，当年我估计他可能当年去创造这个超短裙的时候也是经历过很大的一种挑战。 是的是的，是很多，不仅是质疑，也许这里面包括一些就有这个女议员哈，他们是流过血的，他们是被打伤过的，所以前人其实确实为我们今天享受到的这个很多幸福和美好其实付出过血与泪的代价。 其实刚才哈就说到这个离经叛道，我们现在呢觉得这个南丁格尔已经是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人物了，其实在当时他也是离经叛道的。就当时他去做这个护士啊，那个护士行业是很被人瞧不起的，就基本上是最低等的， 就是女性在刚刚就业之前她是不可能从事有地位的工作的，可能就是服务员或者女仆是吧。我看到英剧里面比如女仆， 她比女仆还要 对对，然后就是护士可能都从事的是这样一些比较低等的工作，就是我们看来比较低等哈，然后他们可能慢慢的才能爬上所谓和男人一样去做男性的工作，这个其实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哎，是的。 而且我比较好奇啊，就是珊珊为什么你在书当中特别要加一个译者后记哈，这件事儿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再创作的过程。 这个我确实想用最后的时间补充也表达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一般的译者后记会是一般的篇幅，也就是两三千字，会是请翻译呢对这个书做一个大概的介绍，让读者有一个快速的了解。但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其实是一本非常幸运的书，就是它的作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那么我们把它引入到中国呢，也遇到了两位中国的非常优秀的女性文学的研究者，一位就是今天来了的周莹老师，另一位是没有来的北京大学的李伯廷老师。他们个人两我们加上编辑哈也是一个女性，今天的主持人也是个女性，确实这是一本属于女性的书。那么这两位老师呢对这个题材是非常有研究也非常有心得的，所以他们分别都撰写了将近一万字的一个长篇的译者随笔，所以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实在不太叫后记了，我们就把它叫个随笔。其实他们确实对这个书有了更多的创作，不仅是介绍了这个书，包括大家如果看到这个书可以看到周老师介绍的南丁格尔，那么包括李老师也介绍了几位，比如阿加莎，这些可能都是克里斯蒂。对，这样 阿加莎到现在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非常喜欢的。为什么到现在哈，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阿加莎的戏剧 对对对 都会在中北京的舞台上。 阿加莎的书也是除了莎士比亚之外，在全世界印刷数量最多的女作家，至今没有人超越这个记录。所以其实他们分别也都介绍了他们心目中非常优秀的女性，所以他们为这个书奉献了一个非常多的智慧，使得这本书呢就是除了作者之外还有这样我们中国的优秀的女性的加入，使得它变成了一本我觉得是对当今的女性非常有启示意义的一本书。 所以这本书呢它真的是一本融热情与质疑于一如的这个女伟人小传哈，让沉积于历史暗河的女性经验浮出水面。它没有榜样可以模仿，也没有道合者可以认同，但是他们不得不在发明的字面上意义上来发明出自我。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发明自我哈。 这个是周老师翻译的，我觉得翻译的非常好。 没错，发明自我这件事儿是我第一次听说我们可以发明自我。其实我们的权利是掌握自己手里的，对。如果我们想活成什么样子，我们就去看一看这21位女性，可能对你来说会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和意义。 对对对，就是在生活中，如果你做一件别人没做过的事儿，可能人家觉得你是不是有问题，或者太创新了，太超新了。你其实可以想想，这个时候你也是在发明自我，可以去尝试。 我记得当时用这个发明自我的时候，我们还有过一次讨论。 对对对，是的， 就是因为这个原文是 invent。啊，然后珊珊当时候就有点顾虑哈，说这个发明自我那个，我说这个确实就是字面意义上的， 对对 对, 对、 发明自我就是创新， 对对对， 就是革新，然后从无到有啊，这些那个他们都是要突破这种传统和社会给他们的哈，就这样一些女性的角色，然后就是 寻求到一种自由的、理想的、多姿多彩的这样一个自我。 嗯，好，今天咱们节目时间马上结束了哈，我觉得两位再用一句话的时间来总结一下吧，或者向读者们推荐一下这本书《影响英国历史的21位杰出女性》。来，珊珊还是周老师？周老师先说。 这样吧，我呢是对男性观众说一句话。 对男性观众， 因为好像我们前面全都说的是女性的哈。我就是说我提示一点呢，就莫里叙述的这些杰出的女性人物哈，很大一部分都有一个重视女孩教育、对他们发生深刻影响的父亲。然后呢，在19世纪英国男子呢，又有就是一部分对于这个女性的权利维护哈、是非常积极而诚恳的一部分人物，其中有名的就像亨利·福希特，还有这个约翰·斯图亚德·穆勒哈，所以我就是觉得这本书呢，虽然是写给女性的，但是呢，就像那个珍妮·莫里的那个节目一样，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男性的听众哈，我希望也有男性的读者会能愿意看这本书。 嗯，好，我们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哈，珊珊用一句话的时间来。 我觉得刚才周老师说的特别好哈，其实这本书并没有拒绝男性，其实女性需要了解男性，可以使自己的人生更丰富更幸福，对于男性也同样，也希望他们不要不愿意去了解女性，也许通过这本书他可以认识到女性的了不起，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了不起，男性和女性共同合力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嗯，好， 就是整个人类的进步，两性的进步，对，对对对， 努力的目标。 好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这本影响英国历史的21位杰出的女性拓荒的夏娃。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4001575759，德国多方刷新。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